这是金义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38首诗《关山月》，作者李白。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汉下白登道，胡窥青海湾，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。戍客望边色，思归多苦颜。高楼当此夜，叹息未应闲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